听到的一首歌来自南拳妈妈的《牡丹江》，这个歌呢是由方文山作词哈，很多人都在考究这个牡丹江到底是唱的是哪一条江，因为咱们大陆有一个黑龙江那边有一条江叫牡丹江哈，其实呢在台湾那边有很多地方街道的名字呢都是以大陆的名字来命名的，所以说啊，方文山在写这个歌词的时候也是表达一种对大陆的思念，而不是说确切的指哪一条江。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音乐留声机。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张学友的《烦恼歌》。 渴望拥有的得不到，苦恼倒不如说说笑笑，如果不要太多钞票，多了就会带来困扰， 过重的背包，过度的暴躁，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要，什么一起呼叫，没有烦恼，除了呼吸其他不重要，除了现在什么都忘掉，心事像羽毛，越飘越逍遥，烦恼什么烦恼，除了今天没有大不了，人们不该去羡慕飞鸟，世界比我大，把自我缩小， 把自己当作跳蚤，谁也不值得骄傲，知多少花开的花落知多少，不了把一切看成玩笑，吵吵闹闹响起大叫，假装什么都不知道， 过重的背包，过度的暴躁，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要， 不和谁比较，不和谁争拗，过分思考，容忍自扰，别容忍自扰，一切起于鸿毛，才能消灭烦恼， 消灭烦恼，消灭烦恼，一起呼叫，没有烦恼，除了呼吸其他不重要，除了现在什么都忘掉，心事像羽毛，越飘越逍遥，烦恼什么烦恼，除了心跳没有大不了，人们不该去羡慕飞鸟，世界比我大，把自我缩小，烦恼什么烦恼，除了心跳没有大不了，人们不该去羡慕飞鸟，世界比我大，把自我缩小， 听张学友的这首《烦恼歌》，真的是让人把烦恼瞬间都抛到了脑后哈。也像歌词当中所说的，除了生命好像什么都已经不重要了，随着现在人们对环境和自身身体健康的重视哈，真的是这个样子，像金钱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外在的事物，真的有的时候不需要挂念太多。那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孙燕姿的《遇见》。 Thank you.

起是一种关系，我开始全身不受控制。爱情是一种本事，我开始连自己都不是。为你我做了太多的傻事，第一件就是为你写诗，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我学会弹琴几次，为你失去理智，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弹奏所有情歌的句子。我忘了说，最美的是你的名字。爱情是一种怪事，你的笑容是唯一宗旨。爱情是一种本事，我在你心里什么位置？为你我做了太多的傻事，第一件就是为你写诗，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能的事，为你我学会弹琴写词，为你失去理智，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弹奏所有情歌的句子。我忘了说，最美的是 听到的一首歌来自吴克群的《为你写诗》，这个歌写的也就像我们在感情当中一个样子哈，在人面临第一次感情的时候，总是那么奋不顾身，傻傻的去付出自己的所有，为他写一封信，为他发一个短信，为他做这个做那个。但是当这段感情结束之后，你会发现你用掉了自己所有的勇气。其实在爱情当中是这个样子，那在我们生活当中，在亲情面前，有的时候为你做这个，为你做那个，也是父母对孩子或者孩子对父母来表达的一种感情方式。那我们接下来分享一个消息哈，甘肃白银一名9岁儿子想要捐骨髓救患重病的父亲，因体重未达标呢，他每餐要吃2碗饭增重，争取从52斤增到70斤。除了体重，巨额手术费也是难题。男孩天真的希望自己能够攒够100元零花钱，这样就能给父亲治病，真的是让人看着心疼哈。但是毕竟也是孩子对父亲的一种爱的表达方式嘛。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张清芳的《雪下的太早》。 窗外下雪了，今年下的那么早，白头人已老。 坚持也慢慢的动摇。路过的人叫醒我说谁是想为伤心的人留下的泪，将世间的一切都掩盖的完美。 这首歌来自张清芳的《雪下的太早》啊，听这个曲调响起之后，你就有一种九十年代的即视感哈。没错，这首歌就是92年的时候张清芳演唱的《雪下的太早》。有的人喜欢雪，有的人不喜欢雪。就像我们这首歌里面，张清芳就表达了一种特别凄凉的感情当中的一个不太好的故事哈。但是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有的时候雪还是蛮好的，浪漫的情侣在雪中散步，对于农民伯伯来说，冬天麦盖三层被，来年整的馒头睡，也是蛮好的一件事情。这里是音乐留声机，你可以关注99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点击听主播和我进行互动，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张信哲的《做你的男人》。 东京纽约每个地点带你去做心的地下铁，散步逛街，找电影院，累了我就帮你提高跟鞋，塞车停电，哪怕下雪，每天都要和你过情人节，星光音乐，一杯热咖啡，只想给你所有浪漫情节，让我做你的男人，24个小时不睡觉，小心翼翼地保持这种热情不退烧，不管世界多纷扰，我们俩紧紧地拥抱，隐隐约约我感觉有微笑在你嘴角，做你的男人，24个小时不睡觉，让胆小的你在黑

双塔高琴，去马河畔杨柳依依，楼桑庙前桃花如雨，第一周里五里画廊通市货，范阳路上千家灯火满城辉。您现在的位置是京畿圣地德信涿州，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涿州之声，涿州之声。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熟悉的前奏，动人的音律，音乐留声机。 蝴蝶眨几次眼睛，才学会飞行。几颗会落地，我飞行带你坠落之际，很靠近还听见呼吸，对不起我却没捉紧。 听到这首歌来自范玮琪和鲍丹演唱的《你不知道的事》，我们都知道哈，《你不知道的事》这首歌是由王力宏创作并演唱的，那现在有两个女生联合演绎出来，更有一番风味在里面，就好像掉到爱情漩涡当中一直出不来的那种感觉。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满江演唱的《我们之间》。 拥有一个人就拥有一生，我以为 是在遇上别人以后遇见我和你，是在遇上别人以后遇见。 听到这首歌来自满江演唱的《我们之间》，那这个歌呢也是很好的形容了现实生活当中两个人的一个感情状态哈，就是说两个人在热恋当中呢，因为某种过去的原因吧啊，不得不分手，那主人公很无奈，但是呢他还是同意了，女朋友就安慰他说如果有缘的我们还是会在一起的，但是主人公还是很担心下一次见面的时候也许就不属于彼此了，真的是很现实的一首歌哈。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罗琦的随心所欲。 就是别人跟不上你的节奏。

前朝长腿茫茫，自由像风一样，那是我深秀就可及的天堂。天堂长腿茫茫，人心接近难想，那是我早已回不去的。 听到这首歌来自杨坤的《牧马人》，和杨坤之前的歌，比如说《无所谓》啊、《站台》啊那些歌相比呢，感觉他的这一首会有让人感动到，有感动的味道在里面。听着他的这首歌名字嘛，《牧马人》，就好像让人感受到城市和原野之间，或者人和自然之间的一些关系所在。就比如说，他会给你一些我们城市人当中所缺少的轻松、自由、热情啊这些心态。那听完这首歌之后，我们继续听到的下一首歌曲《落花流水》。这首歌来自唐娜演唱的《落花流水》，这个歌给人的感觉有一种现在的流行音乐的元素在里面，但是这个歌你很难想象是1996年出生的唐娜唱出来的，可以想象它是在什么年代发行的哈。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罗大佑演唱的《传说》。 说些什么？这样的 想念，这样的真挚像梦境里传说，是你的阳光，是你的包容，紧紧地扣住了我，是你的拥抱，是你的感动，像古老的传说。 树叶是传说。